在 Penis 和 Penux 之间应该要揀咩呢？梗係 Penis 啦，香港花生台，我係 Share 洛克道开工嘅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又系新嘅一集嘅搏击会啦。啱啱只咧嘅啲喇叭咧又搞唔掂咧，搞到我听唔到自己最中意啊索罗 B 嘅精讲，系咪得噶啦？而家讲紧得噶啦嘛 ？OK 噶啦嘛，系啊。咁咧而家 OK 噶啦，大家唔知道开始咗，因为我又唔能听唔到精讲啊嘛。今日咧就个 set up 咧有少少唔同，因为点解咧？今日我哋就讲啲比较 soft 啲嘅嘢，因为咧过去嗰咁多集咧都系讲啲好硬崩崩嘅嘢，例如政治啦，例如民生啦，例如经济啦。咁咧我哋决定今日咧就讲啲 soft 啲嘅嘢，讲啲情情塔塔啲嘅嘢。咁因为今日咁特别嘅配置嘅时候咧，我哋有两个特别嘅嘉宾，一个咧就系 Anis， 你好，大家好。 一个咧就系 Ivan，Hello Hello。 咁 Ivan 咧就系我网上边嘅朋友仔。咁除咗阿细 Mark 之外咧，我最中意睇佢啲 status 噶啦，因为佢啲 status 咧久唔久就抛啲似是而非嘅嘢出嚟咧，你系望到好想打佢一铺。咁但系又唔知佢讲嘅嘢坚定流啊，你又唔知点问佢喎。咁咧就搞到我真系对呢个人咧就好有兴趣。咁咧嚟咧 ，Anis 咧就系我哋恋上关系嘅节目主持啦，咁得闲听多啲佢嘅节目啦。咁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咁多 soft 啲嘅嘢咧？咁其实我哋今日两个大题目嘅。咁咧有人会问喎，点解 Andy 唔喺度啊？点解阿伯唔喺度咧？咁因为阿伯咧仲喺度塞紧人咧，咁又而家奔跑紧过嚟，但系我咧最憎人迟到。如果你迟到嘅话咧，个预早半个钟话俾我听，你系迟到十分钟，呢个我可以原谅。系啦，咁冇计啦，嗰啲缺席审判嘢就唔搞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由一个题目带入嚟我哋今日嘅讨论。咁咧，上个礼拜就情人节啦，情人节有咩活动啊？各位， 我咁巧同屋企人食饭。同自己屋企人食饭啫，食一餐冇特别中国人嘅食饭咁样。 屋企人嘅意思系先生啊，定还是系一大盘？ 先生同埋真系屋企人，因为咁巧就本身年年都系同先生两个人食饭嘅。咁、但系今年啱啱因为啲屋企人喺外国翻咗嚟，咁啊，所以咪同埋自己啲 cousin 啊、阿哥啊、阿哥啊咁嗰啲食饭咯。 I see。 系啦， 我女朋友就因为要翻工，所以。佢放咗工，我哋就食咗餐饭。 开唔开得佢网名啊？ 你仲 因为点解咧？佢女朋友个爆名叫沉沦啊！哇，真系 沉沦， 沉沦啊！真系型到爆灯啊！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解两个人可以咁样生活，真系超级超级型。好啦，咁点解我会攞呢、這个做一个引子咧？原则上就系话。上个礼拜五咧就好多人喺 Facebook 度洗版，即系嗰日系独卵最黑暗嘅一日， 最惨 吓。咁点解系一个独卵最黑暗嘅一日？因为嗰啲人永远都 唔 知 有情人节 A V 嘛。 咩叫情人节 A V 啊？ 即系啲主题系放情人节睇嘅咯，好似啲圣诞 A V 咁咯。 唔明 诶。 哇！早啲講噶嘛， 唔明喎、啊，咩叫情人節 A V 我都冇睇過，但我聽聞係有咯。 唔好扮喎、啊，扮 呢啲我真 係 冇睇過。 唔係應該話同普通平時嘅 A V 有咩分別？ 係應該咁問。 個場景係情人節咯、 啊，情人節係日曆嚟嘅啫嘛。 即係總之佢會當係情人節咁樣 promote 出嚟啦。 講啦 ，Ivan 講嚟聽啦，睇過 就我冇啊，真係冇睇過。 唔會，我哋唔會話你嘅，你放光喎，我哋都要原諒你喎。好啦，咁呢呢、這个社会流传咗一种人呢，佢就永远都靠唔到，即係冇讲得咁衰，係永远都追唔到女仔嘅。咁其实我好同情呢啲人，点解我同情呢啲人呢？有好多时问题唔一定出喺佢身上，但係问题呢个世界误会就实在太多。当我误会个女仔係一个好高贵女仔，即係好係一个好高贵嘅女士，但係其实一出到门口，佢又喺度动高个脚，踎喺度煲烟。 咁当个女性又误会咗我系一个好 decent 嘅男士，但系原来我一出去同佢食饭嘅时候咧，我又 IAA 啊，又乜又物嘅时候咧，啊，原来咧喺呢个时候就我哋阿伯咧就又入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喂唔掂啊，我顶唔住啊，我好病啊，你快加把口入嚟讲啊， 系有咩帮到你？有咩帮到你？ 你做贼嚟啊？ 吓！ 你咁嘅打扮摆明系一个贼嚟噶啦， 小偷密室款啊嘛。 我哋喺度讲紧咧，就系咧，上个礼拜五咧系独捻最黑暗嘅一日。 点解咧？ 因为嗰日系情人节啊嘛。 冇乜问题啊。 你明唔明咩叫独捻最黑暗嘅一日先？ 例如咧，有咩有几咁黑暗啊？嗱，我哋有嘉宾喺度。 唔系我 独捻最黑暗又冇拖拍啊嘛，佢哋。 哦。 好啦，你冇拖拍嘅时候，你点样消亡嗰日咧？ 我未试过。我未试过二月十四一个人过喎， 系嘛？即系证明呢度嘢，你好中意讲大话，即系我系好憎人讲大话。呢大话又冇 content， 又话搏击会讲真话嘅。 我哋讲真话噶，我真系冇试过。 你做乜咁睇唔开睇个头？ 唉，唔好提啦，不如讲翻正经嘢先。嗱，咁调翻转头啊，男仔觉得冇拖拍好惨，其实女仔冇拖拍都一样好惨噶。 我唔觉。 其实我都唔 觉 得 已经有火花啦，系嘛？即刻有， 咁你讨论下啦。 吓，点解嗱？即系嗱，男仔嘅角度先啦。男仔觉得你话冇拖拍嘅时候咧，其实咧，因为冇人知，边个会知道你冇拖拍啊？ 你上网啦 ，online。 你有冇睇到我哋 Facebook 嗰度有张相嘅？一条友咪好似阿 B 哥嘅， 系啊， 自己喂自己食嘢嘅，有几难啫？系咪先？但系女仔系一定知嘅噃，系咪 ，Alice？ 我从来都冇特别去隐瞒。 唔系，但系首先系唔系？如果有人知道就会唔开心先。我都唔系噶，我都有人。如果我单身嘅，我都肯定好多人知 道。咁有几黑暗啊 ，Raymond 哥？ 唔系，我都系睇阿 Vincent 佢哋讲。 啱啊，因为的而且确唔知点解有啲男仔女仔睇得呢一样嘢好重，觉得冇拖拍就真系好黑暗。 因为如果呢个世界上冇 Facebook 咧，嗰啲人就应该唔会黑暗嘅。因为你一 lock 呢个 Facebook， 啲人冚唪唥都花啊，喺边度食饭啊，边个送啲咩俾佢啊，冚唪唥帮佢洗版，佢自己净系即刻左手喂自己食寿司。 唔係，我覺得咁樣情況喎，其實呢個 marketing 嘅問題出現咗嘅啫嘛。其實點解大家聖誕節一定要去溝女啊？係因為要有情人節啊嘛。咁如果係你情人節一個人過，係因為你聖誕節嗰個攻勢做得唔好，你冇做過努力過，咪賴嘢咯。係咪咁講先？女仔點解聖誕節花枝招展要出去啊？因為喺嗰個時間你都要揾一個人陪你過節啊嘛，目標為本啊。嗰啲加分而家剩晒喺度。 唔系，我觉得咁样睇，因为嗰啲班人咧，即系如果你话好觉得黑暗嘅原因，我系觉得佢哋生命里面啊，净系得爱情。因为其实情人节好圣诞节，你可以同 family， 可以同 girlfriend， 你可以同自己十几年嘅好同学朋友都可以一齐好开心。因为人生里面有咁多嘅情人节、好圣诞节，我每一年 enjoy 唔同嘅嘢都可以好开心。但系只不过嗰啲人睇个感爱嘅情睇得好重，而冇谂起我可以同小学同学过都得噶。 咁但系我哋有个 Thanksgiving 噶嘛 ，Thanksgiving 就过紧呢样嘢噶嘛。虽然香港唔 hit 啫，嗱，好多嘢可能好快炒起。以前边度会庆祝呢个 Halloween 嘅啫？而家 Halloween 呢个倒数都奇怪咧。 哦，系啊， 慢慢 系会 变噶嘛，呢个社会。 而所以就系个世界点变都好，自己嘅心情就系好去得自然啲啊。有又得，冇亦都唔需要太好可怜自己咯。我觉得。 但系佢其实我觉得。即系话啲独卵点解冇拖拍会唔开心呢？去到最后都系当佢冇拖拍，佢就觉得自己冇咗 value。 哦，佢个 value 就 系 要俾女人， 系咯， 喺一个有个女人先有 value 系咪？ 系咯，即系呢个系价值观嚟嘅。 嗯， 其实去到最后一切都系价值观嚟。 而好多男人错 咗。如果觉得，即系如果假如我觉得，我冇烟食就系、是、好差嘅 世界末日啦。 我就世界末日嘅，咁、我咪唔想俾人知道我冇烟食咯。 嗯， 爱情就因为整个社会文化一路以来鼓吹那个价值观是告诉你你要有情人的。而他另一方面他又会很容易自己即是有一个直觉的推论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情人那我真的没有人要啦。 嗯。 没有人要就大镬啦。 咁但如果咁讲独卵个自我意识好低喎、 啊。係啊。 哦佢哋直情冇自信心添啊呢班人。 係嘛咁系呢个出咗问题系自己个自我价值观出问题喎。 绝对。 係啊。 even 甚至乎如果我话我系冇 我会觉得人哋唔识货嘅啫，我从来唔会觉得自己好惨啊。虽然即系我头先都讲啦，未试过啦吓，咁但系真系嘅，你个情况就系、是、你冇你咪去揾咯，系嘛？等于钱一样啫嘛，冇咪去揾咯。如果唔系我坐喺度，我就话哇，大佬你又有钱啊，喂你天生啊，你又着数啦，乜乜乜乜，我改变唔到自己 嘅。但系啲班咁嘅，佢哋讲啲班男仔啊，大多数都系呢啲心态嘅。成日怨嘅，怨啊，因为咁我屋企又唔好啦，我又背景啦，我又港男啦，咁佢哋怨得自好冇啊个自己好冇自信心，好冇 value。 嗯，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定咗喺度咧，就系、是、阿 Raymond 哥系为我哋嘅冇理由啊，其实我哋嘅听众都唔会系独卵啦，我哋嘅听众 咁打开下，我哋要开拓我哋听众。 哦好，今日呢一集 你系听唔到，你系听唔到阿 B 哥，阿 B 哥嗰日打俾我，佢话我上个礼拜分析网台嗰节咧，佢听咗三次啊。 嗯， 佢话宏观成个网台界都冇人可以咁一个咁全面嘅分析个网台咩结果啊。 好，咁简单啲，正面啲。咁今日我哋呢个节目嘅主旨系做啲乜嘢？ 教啲独卵沟女。 Good，very good。 嗯， 咁我哋成日都话一句啦，我哋右派睇嘢就系点咧？价格系由需求推动啊，系嘛？咁样样点样令到自己增加呢一个需求？即系人哋对你嘅需求就紧要。 可以咁讲啦， 系嘛？咁不如咁啊，我哋想了解一下喺女士眼中最惊见到嘅男仔系咩款？嗱喺呢样嘢之前咧，我想有少少补充先。最近咧，我哋喺个我哋个网页嗰度咧有一篇。好劲嘅独卵文，就系讲紧佢啱啱识咗个女仔，用咗成份人工买咗个 S 六啊，虽然我都唔知系咪有 S 六呢样嘢啦吓，又买嘢又贴纸相都贴咗3000蚊，吓、啊、你有冇睇啊？你排冇温书啊咁样，系咪？有冇望过啊？一篇咁嘅嘢，咁然后啦，哇，好开心咁啊！个女仔咧就即系对佢好好啊，就预定嘅情人节啊咁，其实系唔系钱？就代表你可以追到个女仔先， 唔明白，即系你而家想讲话，应女仔嘅角度里面， 系咪有钱就会追？ 即系佢话我系咁送嘢俾你，即系我向你示爱啦，哇！我又出电话俾你，又乜乜乜乜，系咪你收到嗰一刹那，你系咪觉得哇？其实我系有机会啊，我好好，因为佢哋中意 approach 咁啊嘛， 明白 系嘛？ 即系你意思话，如果嗰个男仔有一个条件就系有钱， 唔系有钱佢。其实嗰个作者系好穷噶，即系佢意思话我攞成个月时间，我想追你，我唔识买嘢送。 如果佢不停送嘢俾你， 氹你咯， 系 佢觉得我出嚟就系要不断咁送嘢俾你，我就有机会啦。女仔系咪会好受落先？ 如果你净系讲送嘢啊，读读，咁嗱，好老实，如果佢送一啲嘢，如咁啱我嗰期系要求紧或者我想要紧嘅，当然会好开心。但系如果你话一个男人一路沟我嘅时间，段都净系识送嘢，也唔代表佢一定我可以俾中意咯。当然你话送嗰刻，明明我好中意啲一个我好想玩嘅 iPhone， 咁但系绝对会得咯。但系唔代表会一路 keep 住送就系好咯。咁所以我就睇你哋点样睇啦。如果你问我呢种女仔嘅话，因为如果个男仔你谂下，即系佢乜都唔谂，净系识得送嘢。嗱，仲有，琴先你讲送嘢一样嘢，因为我之前我哋都同一啲女仔讲过，如果我哋送嘢，一个男仔行入去买一个银包俾我啦，嗱，当咩牌子都好啦，其实我都唔希望佢买，因为男仔根本唔识买，佢只系有啲有钱仔，譬如行入去，我哋都有遇过呢啲男仔，佢就咁行入某一个牌子度，哦，呢、這个今期炒紧啊 ，MX 16寸25万，我即刻买俾你，我唔觉得开心，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可能我嘅年龄我唔系拎紧 MX 啊，可能我会想爱个喵喵，因为今年嘅款今年嘅 chain 佢都未识，但系如果佢但系如果嗱唔同，如果佢系 study 过我嘅衫裤鞋袜，知道我会趋向啲乜嘢嘅，系啦，咁我会，但系原来唔系，佢只系不过哦，原来一个 LV 嘅 Never Fall 咁有是但啦，买个俾你 MX 嘅 Skin 咁又买个俾你，咁我觉得咁样送就未必沟到咯。 嗯， 即系你睇送都要睇下有冇心思，有冇谂过去送呢份礼物咯。 嗯，咁啊 ，iPhone 咧 ，iPhone 你又点睇啊？ 但系嗱，我嘅睇法完全唔同嘅， 系 呢方面，即系我自己觉得 独卵嘅代表先，嗱，老老实实， 我梗唔系独卵代表啦，佢系独卵代表，我唔请佢上嚟啦，好多嘢急佢。 嗱，即系咁，我自己觉得我系呢方面嘅专家啦，但系即系 Amos 讲嘅系有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即係送嘢嗰个人啦，想追你嗰个人啦， 係 係 佢送嘅嘢全部係啱你用嘅，你好鍾意，你覺得佢好有 taste， 例如一個 Victoria Secret 嘅內衣褲系列， 冇錯。 OK， 咁如果你好鍾意，係咪代表佢就溝到你？ 唔係， 係點？咁點解？ 因為我選擇一個情，選擇一個伴侶，唔代表佢識買嘢就係 fulfill 咗。嗱，亦都咁講下。睇下我投嗰几个条件啊，咁啱我投嗰五大，我真系唔系要求人哋识买嘢嘛，系咪沟唔到我咯？但你话嗰个动作开唔开心 ？Yes， 我一定要承认会开心。 嗯， 但系亦都每个女仔唔同，我自己咧，我由后生到而家都系，我唔受你沟嘅话咧，我亦都唔会受你嘅嘢。 就 系、 是、 啦，嗱，好老实，我就系咁嘅人嚟嘅。 因为女仔其实，因为女仔其实有好多种嘅，有一种就系我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嘢，于是你要做到我心目中我想要嘅，你要用一种我承认嘅方法去爱我，我就承认你嘅价值喺边度啦。另外一种就系话，我根本唔知道自己要咩嘅，人哋话哦靓手袋好，你咪送靓手袋俾我咯；人哋话表好，你送只表俾我咪好咯；人哋话要有屋有游艇，你咪送屋同埋游艇俾我啦。我需要啲咩，其实我唔知道。 嗯，威文讲得啱，好多女仔真系的而且确唔知道自己中意紧啲乜嘢。 其实头先阿 Alice 咧俾咗个 hints 嘅，唔系因为我中意你嗰个手袋或者乜嘢，而系我中意你个 sense。譬如话啊，我欣赏嘅系你好识得，即系你比我高嘅原因，唔系因为你有钱，而系你反而懂得比我更加懂点配搭啊。所以其实呢种系个 ability， 一个 ability 嘅一个肯定嚟嘅。所以咧，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就可以定咗个出嚟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是未有女朋友或者你不识追女仔的话，你首先了解到女仔不是用钱去买回来，而是你有一些 ability 是她 admire， 那你就已经开始有机会了。 阿伯你明明呢，即是如果当一个人很 desperate 的时候呢，其实他不知道自己价值在哪里，他是没有能力去讲究竟是啊我有什么 ability 令到人家喜欢。我之后做一样东西就是说喂，即等于人家生 cancer， 你说拜神好啊，拜神啦、啊，不如饮符水啊，我哋又不如去试下饮符水咯，拜王大仙就不如走去试下啦。嗰啲人冇第四个方法噶，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咪话俾你听咯，呢个世界嘅港女出现系因为港男嘅出现先咯。你系有港男先有港女啫嘛，你唔系有啲咁嘅人，边度有骗子啫？你明唔明白？嗱、啊，咁好啊 ，Ivan， 因为你讲嘢少啲，我想问你。咁如果你见到个女神啊，可能听众呢度要特别。加咗个少少俾你哋有啲幻想空间，其实 Annis 系好靓，系一个天仙咁靓， 我真系斗八星过去，一嘉宾嚟又根本就好靓啦，系嘛？ 因为佢哋冇机会睇嘅， 绝对不要相信呢一样。 咁所以咧，即、就、系、是、一个天仙咁嘅女仔，如果当你真系街度望到一个天仙嘅女仔，都可能啊，你想 approach 佢，你会用咩方法？ 冲埋去搭讪啦。 例如咧， 我想话你笑话我真系太后生。 唔系啦，唔系头先嗰样嘢， 你继续 elaborate 你继续 elaborate。 我形容一下 Alice 个样 系好惊讶。唔系好形容啦，嗱，你不要用我啦，因为我真系太老啦。你用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嘅女最女，因为每个人心目中有自己中意嘅嘢嘅。总之你见到你自己心目中啦。 你例如喺楼下， 千祈唔好谂系我，唔系错晒嘅成件事。 好卡哇伊，徐若瑄揽住个公仔 ，whatever 啦，你自己中意嘅。 咁你见到佢，你冲埋去。数、so? 有可能啊，唔系，或者我一阵再答呢个问题，我由个成个原理去分析一次。 可以 good， 好嘛？ 我中意倾原理嘅， 即系咁。如果你话我个女仔啦，佢有一啲条件，佢觉得我系会中意咁，我系会中意咁，我系会中意 A、B、C 咁样先算啦。咁但系如果而家有五个人一齐追你，佢同时系符合晒你 A、B、C， 你唔会五个都中意噶嘛？即系个原因，其实系话咧，如果你问一个女仔，嗱，例如我问 Alice， 系 你如果要讲五个条件系可以做你男朋友嘅， 系 咁你觉得你嗰五个条件会系乜嘢？ 喂，而家唔系点心喎、啊， 两个一系两个， 你整个 checklist 俾人 tick tick tick， 我真系有噶，好老实， 女仔真系有噶， 我唔系唔系，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我真系有， 系 家庭背景几紧要？ 跟住咧， 系指出身啦、啊，定系讲紧钱？ 唔关钱事，喂我 好 intangible 啊嗰啲嘢，我 一阵我真系要怼一怼呢个阿伯系咪啊？ 系要。 你有冇留意啊？佢问亲乜啊？其实佢 concept 都好奇怪。佢我话你系咪遇啲女人都系好中意钱咧？ 我系问，因为 我提出一样嘢，就 非常之同意你。 嗱， 佢乜差都系钱嘅。 冇问题，我俾你讲。 嗱，佢头先第一个问题嗱，有钱有冇用先？跟住而家家庭背景系咪钱先？咁，我觉得你系好，你遇人不熟啊，系咪啊？嗱，我嘅家庭背景唔关钱事，因为嗱，好老实，英雄莫问出处。男人，你就算嫁佢嗰日有钱，佢都有机会破产。嗯、OK， 家庭背景我 系 subject to 佢屋企 正常， 我唔系太中意嗱，我自己本身咋吓，我唔系太中意离咗婚嘅，因为我屋企所有爹哋妈咪背景阿姨姨妈姑姐噏得出嗰啲人都全离婚派嘅， 系 咩啊？ 全离婚嘅，咁我自己觉得，如果一个细路仔喺一个咁嘅背景长大，佢对离婚嘅 concept 系好易嘅。因为觉得个个都系咁样样啊，唔会睇得好紧好紧要。而我好家庭背景，我睇嘅原因，因为如果嗰个男仔佢由细到大见到佢嘅背景，个个表弟表妹、爹哋妈咪、阿姨，即系真真假假都好啊吓，但系佢哋都冇离婚嘅话，佢哋对离婚嗰个感觉冇咁易嘅。因为我好需要一个咁嘅人喺我侧跟绑住我啲一样嘢。 个机会成本比较重。 系啦， 因为压力。 系啦，家庭背景好紧要，同埋学识。因为唔系应该素质啊，不如咁讲啦。因为我成日觉得有钱嘅人未必有素质，但系有素质嘅人生活条件通常唔会太差。 明白。 咁我啲两样嘢啦。 但系点解我觉得呢啲都系系假嘅？因为点解系假咧？因为爱情唔系咁噶嘛。即系例如我话我中意一个人系识 music 嘅，我系真系中意嘅。咁我然后。我中意人穿红色衫嘅，咁等唔等于我会爱上 Raymond 咧？咁唔系 咁讲嘅，我从来唔怀疑人哋嘅性取向。 即系话，如果你嗰、那个爱情系一种某程度上 fall in love 嗰一下系失控嘅反应嚟嘅，佢唔系一个理性抉择。如果我有一有二，咁我就即系如果呢个饭系平，佢又好食嘅，佢又够大份，咁我就食啦。唔系咁噶嘛，即系。即系佢成件事就系话你 fall in love 嗰一下系失控嘅，所以点一个男人点样沟到女嘅真正问题系在于点样令一个女人为咗你而失控。咁、但系佢有学识同埋有你所期许嘅家庭背景，系并唔会令你就此因为咁而失控噶嘛。系嘛？即系 应该咁讲，我要补一补先。琴先我嗰啲条件系 subject to 我系拍拖定结婚。我琴先讲嘅条件系结婚，结婚我一定有数计。但系拍拖嘅话，你话真，我见到条飞仔，见到条白粉仔，你都可能同佢玩三个月，因为我有的是青春，有的是时间。但系结婚 lifetime 呢个 contract， 我唔同你搏，我一定计到足条数。 但系你同佢结婚之前，你都系同佢拍咗拖先，你已经要有咗嗰一下先。 未必噶，目标为本嘅嘢好难讲。 No， okay， 我系一个 target oriented 嘅人。 咁如果加一个问题。如果而家有十个人都系有呢个家庭背景同埋嗰个 素质， 素质嘅话， 睇第三样咯。 第三样，例如 咪孝唔孝顺咯，细唔细心咯， 所以 Alice 呢咪少数咯。但系大部分嘅人唔系咁噶嘛，大部分嘅人系。 所以我呢度咧，头先 Alice challenge 我咧，我就要讲翻。 好似佢呢度 点解系咪话我乜嘢都计钱，其实错，而系因为我话俾你听就系、是、大部分独卵系有呢一个谂法 ，and that's why 我代佢哋提出嚟啫。我是反对这件事，所以呢你是没可能从我现在套到我究竟想怎样，你想知道呢请我做嘉宾就可 以了。 Not really，不过我只不过觉得为什么你猛很 focus 在这个 point， 这个是你知道的，在网络上面大部分人很得意的，他们一 comment 就是港女，而他们港女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好贪钱啊，贪名牌啊，卡卡嘢啊，我追佢唔到，因为我唔够人有钱啊，你睇好多古仔都系咁。 And that's why 我 summarize 究竟想问一个真实嘅问题，究竟呢样嘢系咪同钱有关？所以我问啫， 系咪？唔系，我应该咁讲，我相对亦不得不承认一样嘢，都要睇背景。譬如我个背景唔系咁好，而亦都有一个男人行埋嚟，佢将我嘅生活 take care 得好好嘅时间，而有机会系因为咁样样而生咗份感情。Yes， 会有。 但系嗰个感情系咪一定系爱情咧？ 嗱，我認識得一個朋友真係會有感情，因為嗰個女仔係一個佢淨佢同嗰個男仔一個好老咗好多年嘅人嚟，即係老佢好多年，佢就已經同佢講啦，佢話佢同佢一齊嗰個老嘅男人冇要求任何嘢，佢淨係話你純粹俾我 可唔可以 take care 你嘅生活？咁呢个男人冇 ask for 任何嘢，佢 take care 咗呢个女仔两年嘅生活，车楼乜嘢全部好好 ，OK。而两年后呢、這个女仔系自己生感情落呢个老男人度，系因为佢自己嘅发觉，佢以前嘅条件，佢中意靓仔，中意后生，但系原来佢当有一个安定嘅生活之后，佢发觉呢一啲先系佢 first priority 啊。咁我觉得会有发生嘅。的而且確係，咁亦都可能因為我有咁嘅年齡，又聽有一啲咁嘅身邊有好多啲故事咯。 因為我哋 jump to the beginning 啦，因為點解咧？我咬翻轉頭嘅，你已經講到婚姻，大佬，而家我哋啲獨撚聽眾咧，大佬。 唔係啊，我係想你俾啲竅佢哋點樣可以溝。 喂，大佬，我而家係識緊個女仔，你同我講緊婚姻嘅嘢，我好 難。O K， 得。 你明唔明啊？ 唔係點 更增加我 fantasy 唔知點算？ 咁嗱，首先一樣嘢啦，比我得罪啲啦，我驚唔以後啲嗰啲港男唔好排隊喺樓下打我。如果啲港男成日同自己讲， 唔会打人，佢都系印巴籍嘅。 系啦，如果我冇钱就沟唔到女嘅话咧，咁我想话你听，你啲一世都唔好再谂住沟女啊、嗯！因为每个人嘅价值观都唔同。你以为你有一千万好有钱啊？唔好意思啊，对我嚟讲系三亿，即系每个人都唔同。 可唔可以将呢句录到 jingle 啊？我觉得， 即系你真系要自己谂咯。咁我觉得如果你话沟女啊吓，有乜嘢条件呢？其实每个人嘅要求都唔同，有啲中意靓仔，有啲中意孝顺，有啲中意吹得，有啲中意玩得，有啲中意高大，有啲中意细心。我觉得其实冇乜关系，应该系培养男仔啊，应该系培养一个好正确同异性交往嘅一个观念。因为其实男女嘅特质系非常唔同，男人同女人呢个动物，而你要清楚女人系个咩动物，而同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你自己唔嗱，有好多男仔觉得好 stupid 噶。佢唔系一个中意讲嘢嘅男仔，但系佢成日见到一啲男仔好曳啊，成日讲嘢即系窒啲女仔咧，佢又好想学啲啲。但系你自己唔系嗰派，你唔好学啊。譬如你自己唔系靓仔，你其实唔靓仔，一般嗰啲所谓靓仔，你唔需要行靓仔派噶嘛，你应该行翻啲湿头啲，你可以行细心派。即系你一定要好知己知彼，你先去沟到女咯。而冇一定话某一个特性就好多女中意咯。我自己，因为各花入各眼，咸鱼白菜各有所好，呢个世界。 搞搞下咧，叫咩行运一条龙啊！一班沟唔到女嘅 个可怜虫嘅可怜虫 咁样，然后跟住就扮飞仔行咗出嚟。 啊，系啦系啦，其实唔得噶，你留意一下嗰啲，因为你好夹硬，唔系你自己嘅性格嘅嘢，你系好夹硬去做啊。嗯、但系如果我话，譬如有啲你自己唔中意讲嘢嘅，你唔咩嘅，你咪做一啲咩咧？静观咯，细心咯。有阵时递下嘢俾啲女仔，咁女如果咁啱你撞到一个中意细心嘅女仔，你咪中咯。唔好夹硬做一啲自己唔啱嘅嘢咯。 但我而家接唔翻落去就係頭先問咗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突然間阿 Ivan 見到個好靚嘅女仔，你點樣 approach 佢？你話你衝埋去嘛？ 有咩關係呢個問題其實？ 嗰啲問題好緊要。 唔係呢下先需要勇氣啊！ 係 嗱，我好話俾你聽，如果你喺個同學入邊，你有個女神，我有長時間、長期機會，你大打時間你去等。喂，嗰一剎那個女神出現， 但其實我嘅最重要嘅想講嘅就係等係冇用嘅， 即係 action。 多喺大多数嘅情况之下，等系冇用嘅，因为即系等其实系咩呢？其实沟女呢样嘢咧系你要当系做紧生意， 系 做紧生意意思系你一个 sales， 你系要将一个 product 去 sell 俾你嘅潜在客户， 嗯，同意。 而嗰个潜在客户就系你想追个人啦， 同意。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等咧就系点咧就系话我希望你同我买保险，咁我明知你冇咩兴趣噶啦，我就不停咁话俾你听，喂唔系，你几多年后会攞翻几多钱？咁你而家唔想卖，不如我等下你啊。你如果你啱嘅，你几年后再 call 翻我咁样，即系咁样卖保险嘅话，你系一定扑街嘅。明唔明啊？ 唔主动咯，系咪啊？ 系啦，即系同埋其实最紧要沟女嗰样嘢咧，我有一个系统嘅，但系相信唔系我发明出嚟嘅。 O、okay. K， 就系话其实维持感情系有一 set 嘅做法，而沟女系有另一 set 嘅做法，即系追求同你要 keep 嗰个关系咧系完全唔同嘅。 好啱， 系嘛？即系。所以例如话一个人如果同你讲你要鍾意你细心，然后你用细心嚟沟佢系唔会沟到佢。因为你即系好似有一个保险佬咁咋嘛，同样如果你系想你死咗之后有钱留俾你啲仔女嘅。咁我你同我买你咪死咗有钱留俾你啲仔女囉。 嗯。 但嗰个人系真系唔会因为咁样而买你份保险㗎嘛。 嗯。 即系无论系 呢个顾客嘅思维，你还是系个女仔嘅思维，佢都系在于你去勾引我咯，即系某程度上 是。即系你嘅意思，勾引嘅意思即系点啊？你想你系觉得啲女仔希望男仔你过嚟勾引我啦，咁啊？ 勾引我其实唔系即系吸引啦 ，attract 咯。 O K， 哇，争好远啊两个字噶。 其实女仔一样啊，我哋啲成女仔都成日讲啊，沟仔同留仔系两套 strategy。 嗯。是啊， 你溝到仔唔代表你留到仔， 即係一個 cold call 同 customer relationship 冇 錯 development 嘅分別， 冇錯， 好專業。 所以點解如果有啲男仔佢溝女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一定會問 friend 啦，即係例如喂我可以點做咁，我問下你意見咁樣。咁佢問女人就多數都死嘅，即係未必係個個，可能 Alex 唔係，但係大部分嘅女人，所以溝女 rule number one 就係唔好問你啲女性朋友嘅 suggestions。所以點解咧？嗱，例如話你問一個我。俾個例子啦，例如如果有個人佢問佢 friend， 個 friend 係女仔嚟嘅，佢話誒我溝緊條女，咁你俾啲意見我點樣溝佢？個女仔會教咩？即係一般大多數女仔你咪對佢好啲咯，然後你咪送下嘢俾佢咯。但係呢啲係冇用噶嘛，因為你咁樣會太似一隻狗啊，某程度上嚟講。 問我，我一定有用噶。真系我好老实讲噶， 咁所以咧，我就话俾你听一个情况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想知道有啲咩追女嘅秘笈咧，其实咧最紧要听咧逢星期六恋上关系 ，Alice 绝对可以帮到你。我哋休息一阵。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嚟到第二节啦，咁咧镜头后啊，头先讨论梗系更加精彩啦，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系到喉唔到肺啫，我哋都仲未可以教到啲独撚门嘅朋友点样可以追女仔。咁头先第一节讲到最紧要，你就系要了解要令点啊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唔系点样了解人哋嘅demand话？ 哦，因为价格是由需求带动的。 跟住咧， 咁所以咧，其实你想自己个 value 增加咧，就点样去令到自己个需求增加？ 哦、 即系人哋对你个需求增加，系好复杂嘅。 Demand and supply 系啊，咁啊，而家咁讲，因为我哋啲冇办法要定性咗呢个位噶嘛，系咪先？咁啊，阿 Ivan 啦，嗱，咁啊，讲下你辉煌事迹啦，系嘛？嗱，如果以 我啲嘢。 Oh, OK， 咁我哋唔使讲你啲嘢，你可以 stereo 提啊，你当你自己系 B 哥， 分析， 你当你自己系 B 哥，又好似 B 哥咁靓仔嘅。OK， 咁如果当你，譬如话喂，你对住个女神，你谂住会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可以 approach 咗佢，教下我哋啲网友。 嗯，其实方法咧系有嘅，即系亦都被系统化出嚟，即系嗰本书可以睇啦，《The Game》嗰本书。有冇听过？ 冇、 把妹达人吓、啊，即系可以睇嘅，系啱嘅嘢入边啲嘢，大部分都系啱嘅，适用于即系其实女人系一种机械化嘅动物嚟嘅，应该话人系一种机械化嘅动物嚟嘅。咁最主要做嘅就系打破佢机械反应，然后输入你要输入嘅指令啦。咁头先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头先咪后讲咗啲话攞电话嘅嘢啦。 OK， 其实。讲咗呢个先啦，如果你喺街，如果你喺街上突然间见到条女，你觉得好正嘅，想识佢，咁你如果真系想攞电话嘅，首先第一样嘢要知道嘅就系攞咗电话系冇用嘅，因为攞咗个电话，人哋唔记得你，话你打去，佢系唔会同你讲噶嘛，你系绝对唔可能因为呢样嘢而沟到佢嘅。咁攞电话嘅方法就好简单嘅啫，即系。人咧有好多慣性嘅動作嘅，即係例如話你掂我一下，我會點樣啊？ 睇你掂边度咧，大佬。 系啦，就系、是、睇你掂边度啦。如果你掂唔同地方，我会有唔同反应嘅。 好 正常啦， 试下试下， 大佬，唔系真系 like a shake hand 系嘛？唔会嘅。 系咯，但系你无论我掂你唔同嘅位置， 我都系嗌嘅啫。 你会点样反应？你会点样反应是？系你以前嘅经验建立咗噶嘛？ 但系你其实会唔会即系如果咁讲啊？即系我哋话嗱，你当你识咗个女仔，你话攞电话唔困难，咁应该用咩 approach 咧？你冇理由寫晒卡片，寫晒你个 Facebook 啊，嗰啲咁嘅嘢俾人噶。 I am CEO bitch 咁啊， 系咯， 唔好俾。如果攞电话，一定唔会将自己嘅电话俾人，系要人哋俾个电话你咯。 OK， 咁而家你个女神嗰度，你点啊？喂，我而家行埋嚟就系、是、喂，你快啲过嚟问我攞个电话啦。其实一样冇用，佢都系会唔打俾你 嘅 啫。 其实咧有一个方法咧，呢个就书讲嘅，但系睇嚟你原理上都几可行嘅，就系、是、你一走埋去攞部电话，叫佢揿佢 number 啦。呢種方法係有理論基礎嘅，即係話我一走埋就，我一走埋就話 Ennis， 我唔知道你個名啦嚇， 係 Hi， 將你個 number 輸入去，咁樣即係咁樣 都得，但係咩原因咯？如果你而家就做試一次啊，點解咧？點解你想我？ 佢會一路撳，佢會一路撳住啊！你要嚟做咩啊？咁啊，已經撳曬我啲 number 噶啦， 係冇， 我唔會喎、啊。 你以为你唔 你以为你唔会嘅啫， 我咁我真系试过，真系唔会啊嘛。 有人咁做过？ 绝对。咁你我谂后十八廿二，任何女仔都试过喺街。 只要个女仔唔系对你太， 电话系咁样问法，唔系话你诶， 系系啊，唔系真系会， 因为佢知道咗你个目的，反而佢可能会 reject 你。 因为我真系会问嘅，你就有咩原因需要个电话？ 佢系点样问你？你会咁答？ 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咁样？ 咁样就唔得咯。咁样佢。 揿个电话一样 嘅啫，唔系俾个电话你呢个咪指令嚟噶？我叫你将个电话输入去呢个电话度，呢个就 系 指令啦。 系啊， 其实基本上你 系 唔知，唔系其实因为你唔知个原因我系做咩嘅，于是咧你就会 follow 咗个 instruction， 跟住你先谂下究竟你个点 啊？ 你 会慢咗一秒， 会有冇咁蠢啊？ 攞个人包你啊？ 冇错啦，有冇人咁蠢啊？ 你见唔到你嘅手头先想攞人包啦，头先 呢个唔系蠢嚟嘅，因为点解？頭先我講嘅嘢我未講完，就係、是、話， 不好意思， 就係話通常你會對人哋嘅行為有咩反應呢？你已經有一套直覺噶啦。如果我話我一講嘢你可唔可以俾個你聽到第四個字，你可唔可？咁你已經知道啦， 你已 經 可以 噶 啦，你已經可以噶啦， 試試一日落街。 嗱，即係話點咧？ 咁咪 Anis 跳你機咯，就 落街試試啊！就試十個女仔，有五個你贏。 唔系，我未试过，但系我但系可以试，可以试。 就试十个，有五个你赢。 咁咪咁啦，咁我哋唔可以令到 Ivan 处于俾 Alice 狂打嘅局面嘅。 唔系打，唔系打。 我肯帮装嘅，你放心。你想得呢个节目一？ 唔系，你等我讲埋个理论先。因为你如果我突然间即系点讲？如果我突然间将一啲嘢摆喺你面前，你系会唔知点噶嘛？你系会谂一谂你做乜嘢咧？咁样系嘛？ depends 乜嘢场合乜嘢情况，你系我边一位？ 所以你少数咯， 唔系少数啊！一个人正常噶，呢个系 唔系咁噶？唔系咁噶， 我真系可以同你落街试。 其实所有催眠啦 ，NLP 啦， 喂，大佬沟女唔使搞到要催眠啊嘛？ 唔系，即系个理论系催眠理论嚟嘅，就系你喺某一下喺半秒之间输入去嘅嘢。是会变成你的潜意识，无论你同不同意都好，即是可能会不同意啦，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下这个是真的。 嗯， 是 如果是不会那么难拿电话的男仔，在街见到任何一个人都 要。不是因为你用错方法而已。 但是男人你都没试过有人用这样的方法啦。 不是，但是不会拿到啊嘛。不会拿到啊嘛。我呢是什么呢？我不是难给电话人，其实我都会给电话，我后生也都遇很多。但是真的很失去到这个男仔是不是 smart 咯。嗱，好老实，你就行埋嚟，你仲会俾我焚啊？你咩原因啊？你点解我攞个电话？但如果佢有解释嘅，我好老实，我真系好想同你交个朋友，咁我会话你俾唔俾卡片我？如果俾卡片我，其实我都会俾嘅。但如果好似你琴朝嘅方法，冇啊咩咁样，你 come on get off， 真系我系会咁样咯。但系当然啦，即系唔同，即系每个人你话斋真系性格唔同。你话会唔会有嗰啲女仔好似你琴先咁？我相信会有嘅， 好多嘅。 咁如果系啲男仔点解咁头痛啫？咁二攞到个电话， 我一定帮你嘅。因为点解咧？我好希望你带我落去试。 系啊，就试冇多嗱，落个我哋落同乐广场就试十个啫。 嗱，我亦都帮一帮啦。咁我都 share 下我睇法啦。虽然我从来都唔会话俾人听嘅。你点样可以追到个女仔百分百，即系百发百中咧？其实就系你一定 ensure 到令到个女仔一定中意咗你先。 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呢如果你问一个女仔或者定性你即是你想同佢 start 一啲嘢呢其实 eye contact 系最紧要而我觉得独撚门最大镬嘅一样嘢就系咩呢你系从来见到人讲嘢唔望人。眼睛啊 contact 系非常紧要因为点解呢任何一个男人我喺唔知你嘅背景我唔知你有冇钱有冇学识、嗯、学阿 Alice 咁讲眼神系第一个自信。 冇错。 你如果对自己都冇自信嘅我点样即等于调翻转咋嘛我有一亿我以为好巴闭原来你碰住嗰个系阿李嘉诚个细仔我哋晒气啦。 冇错。 系嘛而系你都有个咁嘅勇气嚟同我讲就算你用咩 approach, 你俾个电话我或者俾个卡片我都好你有呢个自信我 appreciate。起码你够扑你喺呢个 comfort zone 度行咗出嚟。 啱。 如果唔系嘅你同我讲我举个电话你情望都唔敢望我咁样怼俾你。你点搞啊 系 嘛，所以我都话啦，喺男仔嗰方面咧，我建议嘅就系你要学识点样用眼神去讲嘢，因为眼神直望人系冇礼貌。点样令人哋望落去，同埋你系 get 到人哋眼神，佢系好 protective， 你就唔好拣你啦。佢真系惊噶，但系你觉得佢系友善，或者佢俾到一啲 signal 你咧、 嗯， 即系等于调翻转头。等于个 waitress 开门欢迎先生啊，先生几位啊？咁你咪入去咯，系嘛？呢、這个我觉得系第一样嘢要考虑啊！呢啲实用噶嘛、嗯，所以我成日都同阿 B 哥讲，你应该揾我做翻个爱情节目。 喂，唔得，你真系好 odd 啊！你嗰啲擦鞋地方，你嗰啲位好 odd 啊！ 例如 你研究下，你研究下第时即系点样可以摆啱啲呢啲位置。嗱，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啦。你同一个女孩子打开咗呢个话匣子啦，你几时同佢表白咧？应该 唔表白。 诶、欸，我 buy 呢个、哦，我都 buy、哦。 表白系冇用嘅，即系表白系一个形式嚟嘅啫。如果你中意咗我，咁如果我令你知道我都中意你，咁我哋就一齐咗啦。咁表白嗰下系个作用系乜嘢？表白系可以嘅，但系表白唔系需要嘅。即是你不需要觉得是你表白了之后然后你同了那条女一起。是没有即是这个是一个惯用的形式。 咁如果你唔表应该咁讲你觉得表白唔需要但係其实但应该咁问你係呢个女仔其实係咪你嘅 target 先。 係 你嘅 target, 但你唔表白你即係想等佢表白呀 你先。唔係等佢表白即係如果你係確定咗佢都係鍾意你嘅。 你怎样确定啊？ 直接行为咯，其实 即系你意思系等佢确定，等佢有啲 signal， 你先至会表白。 唔系好容易睇嗰啲 signal， 你一睇就知噶啦。 例如咧， 我 又真系想悉心听下。例如咧， 系啦， 个女仔有咩 signal， 觉得你觉得嗰个女仔系中意你？ 如果佢约亲，如果佢会成日约你嘅，如果佢会成日约你， okay. 或者。当你约佢嘅时候咧，佢可能唔得闲噶嘛，系咪？ 系。 但系如果佢系中意你嘅话咧， 佢俾个 counter offer， 系俾 counter offer 你，佢会俾 counter offer 你。即系如果我约你出街，你系唔想出嘅，你话我唔得闲， 明 完。但系如果你系想同我出街，你话你会话我今日唔得闲，我要做节目，可唔可以听日同你出啊？ 嗯。 咁嘅话就如果不停反复有呢啲行为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咯。同埋，如果女人中意男人嘅时候，身体接触系会多咯。男人反而 control 到。 呢个系一个好中意嘅 approach 嚟嘅。试下你掂下嗰啲膊头啊、手踭啊， 睇佢 有几反，嗯、即系个反应系点啊？有啲人一掂都捉啲，喂，做咩？咁嗰啲你就知佢唔好行近。但系通常 越嗌唔好嗰啲，其实越好。哎呀你唔 我就唔搏啦呢啲我就唔搏啦但通常你手踭膊头掂多咗呢你前臂呀、啊、上臂你掂得多咗你零舍同佢二親密 即係如果你真係你一隔離嘅話你掂你我例如假如佢一隔離嘅話我掂佢手踭佢係唔會即係就算係當 friend 咁我咁樣叫你唔會抗拒㗎嘛 我真係睇邊個我都唔會因為真係我覺得大家兄弟 呀 其实我又未必真的受沟、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兄弟 受沟嘢啫。 呢度咧，我又教咗个绝招啦。不过当然呢个纯粹我自己睇法啦。边个位系好示爱嘅呢腰就唔系腰嘅侧边，系后腰。例如咩呢过马路，你轻轻掂佢后腰，好似护住佢推佢向前行咁嘅款啦，轻轻力啊吓。 其实佢有冇反应呢係嗰一刹那係一定中嘅。嗱你唔好去侧边腰佢会笑嘅。后腰佢有冇反应佢係好敏感嘅。嗱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嗰个位系边个位。 我明白，但係我觉得呢一个系好表现到你呢一个方法都几表现到你嘅 Take care, 年代啊，你个年龄嘅年代， 因为点解咧？膊头啊，所有位手踭啊，呢啲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尤其是如果后生咧，好多时候以为你玩啊， 唔系好兄弟啊个感觉，对我嚟讲， 但系 点啊咁 呢 个 位系好 private 嘅， 唔系咁癫翻大佬， 唔系呢个，唔系因为你明白，你如果再咁玩落去咧，B 哥有压力咧，就要出视像图噶啦，要俾人睇喂，大佬今个节目要出视像啊，佢睇唔到啊嘛， 唔系同埋 body touch 咧，唔系净系。用嚟 test 人哋中唔中意你嘅，系沟嘅 建立个 relationship， 建立个 trust 啊， 系啊 ，OK 如果假如话你 即系嗱咁样炸炸低低喂， 好咸湿啊 Raymond 个样， 唔系一嘢拍落去啊嘛，你大家系有开始手踭掂到啊，前臂掂到啊，你又会觉得同佢系可以 close 啲，你又觉得呢个冇 要一定要有 body touch，OK OK， 不过都好 aggressive 啊 Ivan 都， 所以同埋其实头先阿伯话佢话我哋唔咪后讲啊，话催眠嗰样嘢，系话沟女会唔会用到催眠咧？其实唔系嘅，即系话催眠只不过系我哋将一啲或者 NLP 呢啲嘢啦，系只系将 打入呢个潜意识， 将我哋嗰个平时会用嘅嘢抽咗一啲好嘅嚟归纳嘅啫。平时我哋都成日用嘅，即系我讲嘢讲得开心，我的确系会掂你噶嘛。 系啦， 而如果两个人冇 body touch 嘅话咧？是会令你本来有的机会没了。 咁绝对就算唔讲男女之间啦，就算女仔同女仔、男仔同男仔都有一啲身体嘅接触係会感觉係 close 啲嘅。的而且确啱嘅我觉得。 嗱呢个呢我剛才漏咗一 part， 不过我都必要补充一下呢。当然通常啲女仔出嚟呀或者定成或者佢你認识嘅话呢佢唔会係单独一个人嘅。唔知点解呢硬系中间通常有几个人傍住佢，通常一个系肥婆嘅，即系譬如你四五个女仔一齐出街咁啦，梗有一个系肥婆。咁然后咧，其他几个咧，通常个 pattern 都系咁样啦吓。因为可能我哋嘅年纪好啦，我话俾你听， 呢啲女人系最蠢嘅， 唔系最好 approach 咧，就系揾个肥嗰个，由佢入手系 fairly good 嘅个效果。 即系点啊？由佢入手沟靓嗰个。 嗱嗱，譬如话咁。一行四人有一个是肥的。因为这个肥通常在他的 group 里面是永远被人忽略的那个来的。如果难得有一个人是很主动地先跟他倾偈，跟他建立个关系呢，他是会很帮你地去追你想追那个人的。 你记不记得肥哥喜欢了你先呢？ 理得他啊，是不是即是这样讲啊。 好卑鄙。 人渣嚟嘅你， 因为点解咧？为咗呢个节目嘅可观性，我连将自己翻喺我笼底嗰啲秘密都攞埋出嚟。你留意一下，真噶，你系话唔知点解靓女群啲读书啊定成咧？佢哋唔知点解特别可怜定成，梗有一件肥婆系佢有个 group 入边嘅其中一个人嚟嘅，一定有一个条件系特别， 系啊， 三个平均一个凹咗落去嘅，你由嗰个入手，同埋我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得罪呢、這个，因为点解咧？ 成日都准头撞嘅呢个嘢， 唔系。你一得罪佢，明明嗰个靓嗰个想同你可以发展，佢就会好发脾气咁，我哋走啦，咁就走晒噶啦。所以咧呢一个咧系缺点，亦都系优点，一定要小心处理。嗱呢啲系你平时冇 approach 或者冇谂过。 No comment。吓， 嗱你留嗱，我唔敢 說。我知道你讲乜嘢，因为点解咧？去到我呢个年龄咧，的而且确有啲女仔听翻啲后生嘅女仔讲，而我哋自己亦都讲翻后生，有啲女仔系咁样样嘅。因为点解咧？成日揾一啲唔靓嘅喺自己身边啊，而去沟啊。但系我由细到大咧，我都几够胆讲，我嘅朋友我唔系靓，同自己差唔多分数。 唔准你讲大话嘅呢？ 唔系嗱，因为点解咧？唔系靓唔靓太 subjective 啦，冇各花入各眼，我觉得。但系一定要同自己附近差唔多，因为我计我细个去 cupping 玩啊，我计个数啊。如果有一个女仔好靓，但两个女仔好靓，你有两个你想揾个唔靓嘅嚟衬托自己啊？佢呢一种心态啊，咁样妒忌心态系错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四个都系平均，冇特别靓同唔靓，所有嘅男仔我问过啦，都系情愿有四条健仔啊吓，四健仔系情愿。去平均嗰张台嘅，而呢张台系最多人夹嘅。但系你得两个好靓，两个唔靓啊。其实张台系唔 work 嘅。所以其实做女仔啊，我呼吁啲女仔，即系女仔啊，唔好以为揾一个绿叶嚟占住自己底系着数，其实唔着数，绝对揾同自己差唔多嘅，大家都系咁上下分数嘅，咁样行出去先爆啊！ 死啦，男仔系咪咁啊 ？Raymond 成日揾我出去垫底嘅， 系咪？ 嗰时揾佢出去垫底。 好大镬噶呢样嘢。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我要想翻转头好少，因为你哋其实已经讲紧 action 啊嘛，点样去沟，点样去攞电话。我自己而家接触好多，我啲十年接触多咗好多你哋所谓嘅港男啊，我觉得其实未 action 任何嘢之前，有一样嘢我真系好呼吁，我唔知点解嘅香港嘅男仔啊，其实好多女仔咪中意外国男啊，好而家咪韩仔嘅。其实你话佢哋特别系咪靓仔？我唔觉得佢哋特别靓仔，不过佢哋特别干净整齐。唔知乜嘢原因，香港嘅男仔特别咧，啲牙又系有少少参差啦。跟住朝头早永远你睇得出一啲嘅男仔冇冲凉洗就出街嘅，因为点解咧？有啲头皮啦，跟住嗰个头发嗰、个恤衫有啲头皮，跟住嗰个块面咧，特别而家啲冬天啊，又干到甩甩地皮啊。总之。即系 仲要流须啊咁啦， 嗰个恤衫嗰条边咧，嗰条恤你流须唔紧要，但你要修剪，OK， 系啦。咁你嗰件恤衫条边咧系黑噶，有阵时咁呢啲嘢，我觉得男人啊，因为男人喺我角度冇靓，有靓仔唔靓仔，因为 again 同女人一样，你觉得大眼靓啫嘛，其实可能我好中意细眼噶嘛。真系每个人好唔同啊！咁但系只要男仔男特别系男人啊，唔好讲女人，干净整齐，你头发梳易容，耳仔干干净净，其实已经你攞咗，你已经合格噶啦。仲有一样嘢，指甲，港男系好中意，唔知点解嗰条有边嘅，即系同埋有冇边度？哇！真系我，因为我哋有一集都讲过，啲女人都讲过，见到你好惊啊！点解？你一个嘉宾点讲啊？痛噶嘛，大佬，你留咁长指甲，你唔知 你明讲咩啦？ 就明就算啦，我都答唔到啦，男仔，即系你见到嗰个男人，你点样可以好开心，想俾佢摸，想俾佢锡咧？所以呢一样嘢系，哇，手甲啊、眼屎呢啲，哇，呢啲真系好紧要啊吓，鼻毛，仲有。咁呢啲係港男，我十个着緊七个都係出事喺呢个位。咁我觉得你搞咗啲你先去 action 啦。因为你几好都好，你我打你点样好都好，你咁样埋嚟 action， 我唔係唔鍾意你呀。但係你锡埋嚟，你摸埋嚟，我都觉得哎呀好污糟邋遢，即係我好驚呀，你明唔明呀？即係呢个真係要好紧要囉，易容。你哋男仔点样睇呀？ 冇，我同意你啊！ 即系女仔有冇关系嘅？如果女仔系易容咧，如果我又系咁样样咧，呢度有鼻屎，呢度有条鼻毛咁样。 我谂而家你好难揾到， 人都唔会想入铺。 我谂你好难揾到香港有啲女仔污嘅得唔紧要咯。即系女仔有个 term 叫干物女啊嘛。 系啊。 咁但系咩叫干物女？就 系 唔等于佢会即系手指啊捆黑边啊唔洗头啊，而系佢出街嘅易容好似好整洁咁啊。但系问题系佢屋企先至污嘅得人驚啊！即係啲嘢唔知揈咗去邊啊，周床係垃圾啊， 咁佢都係自己屋企搞啫。 跟住啲衫褲啊，兩日都唔洗啊！我識啲咁人㗎，女仔 大把、 哦、大把係啲咁人，即係你出嚟睇佢光光鮮鮮㗎，着對黑色高踭鞋係嘛、貼身衫係嘛，但係一上到佢，哇！你都好嘢喎、啊，啲被啊冚住件底衫褲，唔、知幾耐未洗過。 唔使驚嘅，咁所以嗰啲通常都已經係打郊外啊，已經出現咗㗎啦，唔使上到屋企㗎啦。 其實我勸啲男人啊，如果你見識呢啲女仔啊、拍拖過癮娶老婆，條數唔係咁計，唔著數娶呢種女人。因为你这个女人啊，即是男主外女主外当啊，你连一个家的基本啊你都维系搞定不到啊。这个女人娶回来都没什么用。即是这个我自己觉得啦，可能讲得很激啦，但是的而且确会是你讲得非常啱。如果女仔是这样，因为男人在我角度，男人就是搵钱的啫嘛，你使乜执屋啫，你使乜你啲嘢喺哪度掉啫。但是女人你得除非你大家男女都是一起搵钱，咁有 different story 啊吓，咁但系如果系咁样样嘅话，男仔拣老婆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 point 啊。佢喺间屋度乱晒大龙，即系你话斋衫啊呢边，底裤啊呢边，个 bra 啊呢边，咁真系有啲咁嘅女人噶吓。 有系啊，我有个 friend， 有你个 friend 就唔系你， 唔系我嚟嘅。佢条女咧好正嘅，但系咧佢一次去佢屋企咧，突然间发觉唔知点样佢间房有个柜好臭。跟住打开，原来有几个面包喺度。 哦， 真嘅？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 我咁大啦，二十到啦。 哦，咁原谅，原谅得，值得原谅，值得原谅。 呢啲要攞出嚟俾我教一下 嘅。唔系都值得原谅。嗱，啲种应该系咩咧？有机会系沟到仔，留唔到仔咯。 死啦佢又。 佢一定沟到仔噶。如果Ivan 话佢咁靓，但系可能翻到屋企，如果我啲男人唔系应该咁讲，个男人想跟搵条女玩下嘅，咪得咯。但如果我想娶个女人翻去。 啲我唔像呢种女人。 好啦，今日一讲到呢一个沟到仔而留到仔嘅问题，我哋亦都要翻翻转头啦。当你 approach 到个女仔，而个女仔同你有好感开始发展，通常最危险咧，都系啱啱识嗰个零两三个月之后咧， 系 就会出现啦。嗱，点解咧？嗱，呢个亦都 唔 系，因为咧嗱，我要知道先交代一下我睇法咧，就系其实一段嘅即系呢啲男女关系咧。好短时间呢就是一个叫热恋期，是由朝讲电话讲到晚，讲到喂合埋对眼都是挂住你啊，拖下手啊，手震啊，翻到嚟写 blog 啊，写 N 咁多样嘢。 热恋期 呢、這个热恋期通常呢就是讲紧两三个礼拜，然后开始出现嘅呢就是感情期啦，就是开始建筑你嘅感情。而呢段时间最扑街嘅系咩呢？女仔就不断咁挑战紧男仔，你心目中我嘅地位系几多？好多时候出问题就系呢个位濑嘢啦。 例如咧？ 例如嗱，即系当然经典嘅就系你阿妈跌落海，佢跌落海，你搞掂过呢啲咁嘅嘢啦。但系佢唔系嘅，佢系用一个 approach 咧，就系话啦，事业啲，事业重要啲定我重要啲啊？我约你，我睇你几耐出嚟，你有冇迟到？佢即系佢明唔明？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开始 test 紧，究竟其实你系玩，其实佢嘅心态保护自己，你系玩我定想同我一齐先？ 但系如果个男人答我重要啲嘅话咧，佢一定死硬。 唔系，即系你明唔明？唔系，唔系， 系啊，死硬噶。 呢段时间系最脆弱，就系最脆弱。好多时候嗌交咧，就系喂大佬，本来开心，好开心噶嘛，净系讲开心嘢噶啫嘛，热恋期， 热恋啱， 突然间一嚟到开始，喂，你执我啲习惯，喂，我系硬脚噶啦，你成日叫我唔好跟。咁我唔惯俾人哋改㗎嘛，係咪咁然后就喂你可唔可以为咗我而改咗佢呢个习惯，通常呢啲咁嘅嘢出现啦，就係讲緊个 priority 嘅问题。咁喺呢段时间 ,Ivan 哥有乜嘢好巧教下我哋啲听众先，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先？ 同首先但我觉得如果佢会问呢啲问题嘅沟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 热恋期嗰时唔会噶，你撩个鼻屎都靓啲噶。 唔会，热恋期撩鼻屎都死。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沟嘅时候系即系你 project 出嚟俾对方知道嘅系我系一个人，即、就、系、是、我你要中意嘅就中意我，而唔系中意我唔硬脚。 嗱、我举一个实质啲嘅例子俾你讲啦、因为太过天花龙凤啦。 好啊， 你识我嗰阵时候我食紧烟，嗰阵时候你唔出声。沟嗰阵时唔出声，一到过完个热恋期开始咧，就嚟啦。喂，啲烟好臭啊！你解佢啦，咁贵，好烦啊！只一闻到阵味，啲衫又 好简单嘅啲环境。 唔系，即系假设咁讲， 唔系，梗唔系啦， 就系濑嘢咯，咪就系话沟到。 你 嗰话 咩啊？我点知俾你食下，好嘢嚟噶。 唔系，即系我意思咁讲，我纯粹举个例子啫，就系话出事嗰段时间，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明明沟条女。 咁喺热恋期嘅时候讲清楚。即系如果我哋系要继续一齐，就要接受呢样嘢，诸如此类咯。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沟佢嘅时候，或者你喺热恋期嘅时候，你系话俾佢知，即系例如你平时着衫系好靓嘅，咁样你啊，如果你着衫系好靓，咁然后你条女系好中意你着衫好靓，咁但系你系要令佢知道，你中意我唔系中意我啲衫好靓咯。咁如果我有一日，即系假如话你肥咗50磅，你再着唔到嗰啲佢好中意嘅衫，你好中意嘅衫嘅时候，你都系会中意我，咁先会一齐。即系你要有个。咁样嘅乜嘢咯？即系其实来来去去翻翻转头，完全都系嗰、那个你卖自己嗰个问题咯。你卖紧，而你希望佢买嘅，唔系你嘅所有嘢嘢。 O K， 而你 咁如果你咁讲法，你开头 sell 你嗰阵时候，你人一定系有优点有缺点噶。咁对于你啲缺点，你系讲定唔讲先啊？我喺 sell 人嗰阵时候，我冇嚟话俾你听我份保险嗱，好老实噶，好多情况唔赔噶吓。咁你唔会讲噶嘛，多数都话喂大佬，你买咗就会赔嘅。咁然后你喺边个时间你要同佢讲你嘅缺点先？因为你话俾佢听嘛，喂，我话清楚俾你听啦。咁点算？ 你系一个 top sales 冇缺点啊，所有嘢都系优点嚟噶嘛。 系所有嘢你要将所有嘢都变成系你嘅优点。 即系等于你 interview， 即系等于人哋 interview， 喂，你嗰个人问你有冇缺点噶？有我话比较执着咯，啲嘢我中意做到完美嘅，呢个咪缺点咯，系咪？ 咁但系问题，当你翻工嗰时咪濑嘢咯，而家就系讲紧嘛，你 sell 嗰时候你 interview 冇问题噶， 啱啱先至讲完沟佢同留佢系两， 唔系啊，所以我而家 开 始讲紧留佢呢个问题啊，因为我仲有一个阵间仲有一个 topic 要讲噶嘛， 系嘛？咁留佢嗰度啦。咁有啲咩？有啲咩贴？有啲咩好嘢先？ 但如果人哋咁样问我咧，即系当然呢个唔系咩啦，就系话我会叫佢分手咯。即系如果有人咁问我 suggestions， 我咪叫佢分手咯。 Ivan 哥果然系个浪子。 其实 back to square one 啦，我觉得如果喺呢一件事里面啊，我会劝啲女仔系咩咧？即系呢样嘢，我都觉得我妈咪教个啲终身受用呢句说话。你识任何一个男人，你唔好要求嗰个人为你而改变。你只会有你如果能够嘅话，你只有自己改变去就去，因为呢个世界系冇人可以改变任何人。咁但系所以你譬如好似琴先食烟嗰啲啊，睇个女仔，我而家呢个年龄咧，我真系唔会唔叫佢食，但系我 keep 住咁 keep 住咁同佢点，唔紧要你食啊，唔紧要唔紧要食啊，你明唔明？即系跟住一大就煲啲茶俾佢，人客嘅人个心啊，其实从来冇一个人，你唔会特别识到坏人嘅。但系如果你为佢，你系为佢嘅身体，唔系你为佢嘅身体而行嘅话，你唔系因为你唔可以逼人改噶嘛，人哋真有习惯噶嘛。但系如果你系为佢嘅身体、为佢健康而出发，去终归都会。但系你去到尾嘅，其实你识佢嘅时间嘅话，唔系因为你点解咧？你唔可以叫人改，因为人哋真系识你嘅时间，你已经食紧烟，你冇权叫人改咯。的而且确系，你接受就受，你唔可能。因为点解咧？嗱，我都唔中意，因为点解？如果嗰个男人可以为我而去改一下，其实为任何一个，佢终归都可以为任何一个女人而改。 一改 唔系我特别好噶咋？ 唔系，因为一改咗就唔系我识嘅你啦。 即系等于周星驰嗰啲戏咯，我多情咁啊，变咗专一，咪唔系我咯？ 你好简单，譬如话喂，你识我嗰阵时候，我喺度蒲紧嘅，喂大佬，我做紧陈浩南嘅，大佬，隔月同你识咗之后，然后我为你而改变咗做卢海鹏，你都接受唔到啦，系嘛？喂，大佬，我喺你面前，我同你讲句，喂，我想同你落啲啊，咁样样，而家点摁啊？系咪先？你乜都唔识啊，脱晒节啦， 唔需要改变噶。佢蒲亲你咪三四点，你瞌眼瞓，你都喺下面即系揸住架车接住佢咯，抱怨啦，车你翻屋企啦，咁咪得咯。 我有你话如果呢啲即系过咗热恋期之后，对方要求你点做，点样应付咧，我就冇计噶啦，我就系叫佢分手嘅啫。 好浪子，我好中意。 但系咧，点样避免个女仔咁样就系有方法嘅。即系你喺热恋期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个女人本身会咁样要求男人去改变自己好多咧，多数都系喺热恋期嘅时候，个男人系咩都做咯。 嗯， 又或者好假， 因为你咩都做。例如话我即刻想食嘢。哇！你即刻半夜三點買嘢嚟飛嚟俾我食嘅，咁我咪會慢慢形成一種感覺，係只要我講你就會做咯。 嗯，我哋啲聽眾啊，嗱嗱嗱聲，而家去埋啲廁所啊，咁剩啊，嗱氣慾開始嚟啦，我哋下一集再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大家好，我係戴耀廷。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嚟到最后一节嘅搏击会啊，即系点解今日我咁谢咧？因为当然系又病咗成个礼拜啦。 扮乜鬼啊！而家一路喺度讲紧个 topic 啊，围绕住你啊，咁个 loser 嘅心声啊，系嘛？ 我梗系 loser 啦。 你唔好意思讲系嘛？ 我唔好意思讲，即系。唉，冇讲啲咧。即系总之有一件事我做咗之后咧， 攞只纸巾俾 Raymond 啦喂。 有一件事我做咗之后咧，就足足病咗个礼拜啦。 出晒汗嗰啲啊， 唔系啊， 冇出汗。 通知你啦，系咪我？ 啊，话俾人听。 嗰件梗系唔好讲啦，系嘛？一做完嗰件事之后就即病，病咗个礼拜。 好啦，嗱，我哋讲紧呢个留客嘅问题啦，吓。咁啊，Ivan 咧就话开始讲紧话啦。如果万一真系要我改变咧，我就 cut 咗佢。嗱，呢样嘢反而好似阿 Anders 咧都系同意嘅， 嗯， 即系有乜嘢大佬开心见成神咁早你摊牌同我讲清楚，你唔好 Q 开头咧就扮到啊，你又成个赌神咁款嘅，大佬日日出嚟嘅， 唔好扮就咯。 嗯哼， 嗯， 好啦，咁然后咧跟住咧我就再落嘅，因为时间浓缩啊，成段爱情嘅路好快嘅，咁啊去到个感情期。感情期出现嘅系咩事呢？就因为爱情啊，大家已经摸到透晒，开始一路行。当两个人嘅生活出现咧，已经系一种习惯，即系等于每日早上都系见到你噶啦，系嘛？咁啊， 当爱已成习惯。吓， 当唔系话日日都系食饭，日日去佢自动会识得帮你嗌杯冻柠茶。其实你今日可能想咖啡，为你嗌咗啦，算啦咁样。日日都系内食紧同一个常餐咁样。咁喺呢啲咁平淡嘅时候咧，就又出现第二个危机咯。个危机系咩咧？ 第三者 Newcomer, 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嘅。嗱，呢啲时候其实首先第一，呢啲咁嘅情况，即系我谂，其实有啲人而家唔拍拖都可能因为经历过呢啲嘢啦。有冇symptom先？有冇征兆嘅先？ 绝对有。 Ivan 咧 ，Ivan 未试过啊？ 有啩？唔知啊？未试过。 我哋未试过啊。咁啊，如果你阿 Anders 啊，你俾到反应啦。通常个征兆系点先？男女、第三者呢一脚踏两船啦，呢啲咁嘅情况。 我谂睇你拍散拖定系真系好真正 stable 嘅人咯。如果真正 stable， 你拍得一两年以上嘅话，对方有咁嘅行为，一定 sense 到，唔会 sense 唔到。 但有阵时可能系咁讲嘅，喺开头拣客嗰阵时，其实因为 Ivan 话喂，我可能一开头嗰阵时候，我只系一个哇撒眼娇，我就沟咗佢，咁啊发展咗。其实开始慢慢男人有个感觉就系咩咧？喂，一种点讲啊？责任感啊嘛。喂，唔通我而家飞咗你咩？咁咁喺呢个感情期开始冷淡嘅时候，突然间有个 newcomer 出现， 嗯， 好易会濑嘢 嘅。我唔应该咁讲，我唔明白你嘅问题，即系你觉得男仔定女仔去反应？即系女仔一脚踏两船定？如果发现个男仔一脚踏两船先？ 唔系，首先第一。你睇法就系话你对一脚踏两船系咪一个死罪，一定要即死，定系话其实我都某程度上系可以接受到，定成咩？即系接受到唔代表你同意吓， 明？ 即系我接受到咁样，你起码我要先定咗定咗性先啊嘛。 OK， 咁我嘅睇法就系、是、睇用咩角度去分析，因为我觉得一脚踏两船呢一步咧系好大嘅错误嚟嘅，唔着数嘅行呢一步棋。 唔着数系指边个？ 自己又好，對方又好，唔係我唔諗佢對方，我冇咁偉大，我為自己嚟諗啫。一點唔著數。嗱，第一就要睇你自己咩身份、地位、年齡。OK， 就點樣都唔著數，因為點解咧？嗱，我自己覺得做女仔啊嚇，如果我要了解呢個男仔，我情願花好多心機 focus on 一件仔，唔得嘅話三個月 next 我第二件仔。但係我同一時間，我根本亦都唔會專心都可以去了解呢條仔，咁我根本都唔係 win-win situation 啊。所以未喺呢樣嘢發生之前嘅話，你係應該做人，應該要諗下應唔應該俾一腳踏兩船發生。 Ivan 咧， 即係點啊？ 雞條鬆， 即係或者咁講啊？你譬如假設咁講啦，我啦，即係假設啦嚇，咁有個女仔可能佢又唔可以為一腳踏兩船嘅，有隻狼狗啊，有隻兵喺度係咁喺度勾下勾下。咁你又会唔会即系觉得喂好讨厌，定系话喂其实我惊咩同你比较啊吓？我亦都唔紧要，我亦都唔会变啊咁样咧。你觉得女仔个即系假设个女仔可能同一只狼狗出下街咁，你有咩感觉？ 我冇乜所谓嘅。 咁强？ 我系咁样，梗系咁讲啦，自己大方啊，要系嘛？ 系咪有咩印房压力啊？问定成啊？冇呢度呢间房系真实嘅，出到去先可以假。 我真的没什么所谓的。 你又好嘢。嗱，如果我发生我身上，我是有所谓。即是个男仔一个踏两船啊。但是我意思我自己不会俾呢一样嘢发生，因为我觉得唔着数。 嗱，首先呢即是我睇法咁。Technically, 你唔需要咁界定话究竟嗰样嘢系咪一脚踏两船。即是假设我认咗 A 系女朋友。我同时间认埋 B 系女朋友，呢一个情况先叫一脚踏两船。 即是你系咪讲緊 Darling 嘅问题同埋啊。 啲黃端白事講唔關事，你唔好講嗰啲嘢住先。個問題就係話你拍緊拖，你係咪唔可以有同時間有第二啲女性朋友咧？咁唔係噶嘛？ 咁梗係唔係啦？ 咁睇下你究竟喺第二個女性，即係阿 B 身上，你會揾嗰啲咩嘢啦？ 你有好多时候可能你涉时间啦，有时候可能搵緊啲同佢 A 冇嘅感觉啦，有时候可能你想去同佢倾下偈，因为呢啲倾嘅偈 A 唔会同你倾嘅。 咁呢唔算係一脚踏两船。 Exactly。你唔好将个 situation 界定为呢一件事係一个一脚踏两船。 o、okay? k 咁你嘅一脚踏两船係朋友定有冇肌肤之亲嘅嘢先？ 可以有都唔定。 哦，咁就一定对我嚟讲係一脚踏 两船。咁係一脚踏，咁如果係就係啦。 OK， 嗱，不如咁样我跟进啦。当我哋啲头先我哋所讲嘅对象就係话，假设头先撒眼娇嗰个女神原来佢有仔嘅。咁你冲咗埋去攞咗个电话。 係。 咁而家轮到你係做挑战者嗰、那个。你又点睇先？ 即系点啊？接唔接受到？ 即系咪话假设个女仔系有男朋友嘅？你一收到，话当其实你发觉，慢慢佢又唔知点解又同你食下饭啦，定性啦，然后你先发觉，喂，佢有男朋友喎， 仲沟唔沟佢？跟住 咁你又发觉，其实你又真系有啲中意佢喎。 吓、 啊，咁开头佢冇讲，你当佢呃你又好，点都好啦。嗱，我哋啲独卵嘅听众有阵时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噶嘛。 系。 咁而家点搞先？ 继续沟啦。继续沟啦。 即系你，即系话啦。 Exactly。咪继续沟咯， 我系 newcomer 我就去，但系你如果系假设系人哋沟你条女嘅，你就由佢， 冇得由由 唔系由佢嘅，即系我嘅思维好简单，我嘅思维系竞争咯，即系竞争咯。 但你会 即系你愿意挑战，应该话 系如果我 愿意参与战争，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我抢到我咪抢咯，如果你抢到你咪抢咯，咁事实上我系阻止唔到噶，我系咪 啊？系啊。咁、嗯、所以即第一样嘢，你唔好咁易界定为一段即系关系，点为之叫一脚踏两船？就算系一脚踏两船啦，咁即系我唔觉得需要分开两个方面嚟讨论，唔系话啊究竟个女仔一脚踏两船，同我自己一脚踏两船嘅时候，即系大家个 decision 会唔会有分别咧？我觉得唔应该有大嘅分别嘅。个问题系你点样 handle 呢一个即系呢一个 situation 啊嘛？即系我 点样 handle？ 即系点样 handle 嘅意思？即系嗱 Raymond 嘅意思， 点样紧门啊嘛？ 系啦，点样好女两头门啦？即系嗱，你而家有呢、這个 系啊，佢咁讲啦，系啦。 咁个问题即系话如何成功地一脚踏两船？ 系因为呢一个系好多独卵梦寐以求嘅一个状态嚟噶嘛？ 咁辛苦嘅状态，好梦寐以求。 一脚踏两船有两， 所以咪啲所谓嘅港男独交叉系错咯，计条数。都唔 win win 嘅，你行呢步， 你辛苦到扑街啊！话你听， 一个大仲要用100，你讲咗一个大话之后，你用100个电话去冚一个大话， 等于调翻 头都痕埋。 你如果恋爱唔系婚姻系恋爱嘅坟墓，你死两次啊！有几好玩啊呢样嘢，大佬，咪即系咁讲啊！即系你应付两条女，嗱，你同条女出去啊，定成日拍拖已经筋疲力尽噶啦，你仲要成 冇错。是啊， 你有本事你成 N 嘅，我话俾你听，我佩服你啊！我真系嗌你做 Jason。 唔系啊，咁我坦白啲啊，阿伯你有冇试过一个大两船咧？ 我唔会回应呢啲假设性嘅问题嘅。 你死啦！你咧？ 我有冇试过？ 有 ，Anderson。 年青嘅时间，我觉得我有试过嘅原因系因为好任性啊，觉得咁样 即系你唔会觉得，即系我唔系 challenge 你任性，你会唔会觉得喺？嗰样嘢系啊几好喎、 啊！哎呀，就系、是、个心理啊，觉得自己好叻啊，觉得自己、哦、哇，我咪好靓咯，好多人追，咁多人追我，但系再大少少唔年轻嘅时间， 但系从来都唔觉得 win win 嘅， 我唔 win 就唔 win win 啦，因为真系好烦，好戆居，同埋又仲我到老咗啲咧，我仲会觉得系咩咧？我都几贪。我唔识系咪用贪慕虚荣啊？仲要我湿住嗰个男人啊！如果你做嘢做得好成功，系一个事业有成嘅人咧，你咁样沟几件嘅话咧，我条气好锯啊！但系如果你自己事业都未有成，你仲要嘥啲时间去搞几件女咧，我觉得啲男人好废。 你咧 ，Ivan 咧？ 我嗱即系咁，如果一脚踏两船，一种就 系 你要隐瞒噶啦， 系 我唔俾呢个知，唔俾嗰个知，但系我嗰种就 系俾 系知嘅， 系知嘅， 即系大家都知道嘅。 嗰个情况之下系可以，即系somehow你系有个 balance， 系所谓嘅 VB 嘅。咩叫 VB 咧？我喺嗰个时候系攞到我应该要攞到嘅嘢，例如系咩咧？我同佢 A 嘅时候，我。嗰啲係我即係適應咗好耐嘅一種感情嚟嘅，同咗呢個係好熟絡嘅。咁你享受同佢一齊嘅時間啦。不過有啲嘢唔可以同佢一齊做嘅，例如呢個人唔中意食榴蓮，又或者呢，例如呢個人唔中意唱歌，又或者呢個人唔中意睇戲嘅。 喂，咁呢啲冇肌膚之親喎 ，Raymond， 冇錯。 唔一定要係咪肌膚之親嘅？ 開頭啊，而你講緊開頭出嚟。 一定要係一即係唔一定係肌唔肌膚之親。 咁有老婆包二奶，屬唔屬於一個踏兩船啊？ 誒、哎，唔得。 嗰、那个系一个婚姻嘅 commitment 之后，我 okay, 即系我唔赞成。 咁如果咁讲，港女收兵咧， 冇问题嘅，我觉得 收兵就第二样嘢啦。佢 即系唔系收兵啊，直情个关系唔系双向啊，单向噶嘛。 收兵系有冇关系啊？我唔明白你咩意思。 冇关系啊， 即系如果咁样，我佢咁样讲法嘅，咁譬如话有啲女仔咁，其实佢嗱，佢又话佢净系对你一个啫，但系我几件兵喺度咯。 几件兵系我即系意思，佢同佢嘅九件兵嘅关系系乜嘢啊？ 唔知。嗰啲会出下街啊，我唔知佢会唔会拖下手啊，送下礼物啊 ，N 咁呢样嘢咁呢啲都系一脚踏两船嘅行为啫。你 系 觉得冇问题？ 唔系，所以呢个嘢系完全明白咩叫一 脚踏两船。可能系啊，我真系、這個。 但系大家嘅 definition 唔同。因为呢个题目我系空白啊，所以我要问清楚啫。 扮晒嘢， 讲到真系真一样。 唔系真嘅，喂，因为真系好烦。 你觉唔觉得你嘅鼻长咗？ 唔系，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其实应付个女人系好 Q 烦。 呢个都啱。应付一个男人都烦咯。 因为有人讲，如果黄子华所讲嘅，男人要应付事业，女人系你第二个事业，你做两份工已经好扑街噶啦。你交第三份，你会死噶。 一个有能力系一个搭两船嘅，佢应该要个女人应付佢，唔系佢应付个女人。 系咯，就 是、所以我咪就系头先问你老婆同二奶啦。因为的而且确好多老婆同二奶系知道自己嘅对方嘅存在噶嘛。 哦，咁嘅意思。 咁样嘅一脚搭两船系好多系得嘅。 系啊， 系真嘅。 系啊。 咁但系真系 subject to 你讲紧乜嘢情况下咯？ 即系 拍拖，我觉得唔需要。 因为讲紧，唔系纯粹系经验分享啦，系咪？后生读书嘅时候，好似佢咁大嗰时咁啦，系嘛？因为你真系有啲情况下，学你话斋，后生嘅时候，你系觉得有啲系好虚荣嘅， 好虚啱啱，好虚荣感， 即系啱啱识第一个女朋友嘅时候，哇，有个女仔中意我就好啦，系嘛？嗰时好易满足噶嘛。但系当你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唔得。有个女仔同我出街，好开心，但系原来同我出街嗰个就唔可以同我倾偈，因为佢唔知我讲乜。好啦，到。哇，唔得，好鼻塞。到你一个女朋友，当你同你即系倾偈，倾得好开心，佢知你讲乜嘢嘅时候，你就发觉唔得，呢个女仔原来唔够靓，死啦！ 系边个唔知道？如果有个老公好有钱，有个老公好靓仔，有个老公好风趣，有个老公好细心，唔同人有唔同 element， 咁就系 give and take 咯。呢、這个世界 呢个似 excuse 多个 reason 咯。 嗯， 我唔系要开，唔系我唔系为会做呢咁嘢嘅人去开唔开脱嘅问题。我而家唔系讨论个 morally 啱抑或唔啱，我系讨紧啲 technical 嘅细则，点样可以呢件事系成事或者唔成事？ 我觉得唔可以冚住嘅。 系啦， 我觉得一个搭两船唯一真正嘅解决方法就系令到佢哋两个都知，而且两个都接受。 呢、這个就 系 exactly 男人嘅心态。男人系点咧？我就话啦，即、就、系、是、我感觉咧就系话，男人系中意俾人拣嗰、那个。你唔好 Q 逼我两个人点拣。嗱，我就爆件事出嚟，两个人，你哋边个忍到嘅就留低，忍唔到个走，呢、這个就 系 我决。 因为男人系博爱。 呢样嘢即系嗰阵时有讲噶啦，嗰本书咩 Man from Mars, Woman from Venus 咁有讲嘅， 绝对啱 嘅。呢个系一个男性 typical 嘅 selection 嘅方法， 系、 所以你讲得啱嘅，我咪宁愿爆出嚟咯。 你唔逼我选择成世，我都可以咁样样噶嘛，男人系， 但系女人唔系噶嘛。 例如咧，你意思你咁了解女人？ 我覺得女人 係 唔 咪俾阿伯講下女人 係 咩咧？ 喂喂，今日我係主持嚟啊嘛，梗係俾嘉賓講啦。哎，文哥， 我覺得女人 係 咩咧？ 我覺得如果女人一個女人有兩條仔係唔得噶。 點解唔得？ 即係用我嘅方法係唔得噶，唔會兩個男人都接受。 大把，我亦都我想話俾你聽，你係有冇試過絕對有兩個男人？仲要係今日你請完我去日本啊，我好嬲，我聽日請你去意大利睇 fashion show。 但係佢都知嘅， 大家都知。 但係嗰啲我諗。 绝对会有啲啲情况出现。 Ivan 咁， 真系有啲咁嘅男人肯争噶。 唔系你肯接受人，即系等于调翻转啫嘛。头先你所讲嘅 situation， 你追个女神，佢有男朋友，你话你去马， 冇错。 咁然后又系同一个 situation， 你话你系嗰个男友，我又唔怕你，咁咪出现头先你所讲嘅一个女仔有两个男仔咯。 其实我话俾你听一个 唔系啊， 个 scenario 嗰个唔同喎，嗰个系。我唔系话要佢有两个，我要抢佢翻嚟。 咁你喺 at that moment 佢未抉择嗰阵时，同一时间有两个。 冇错啦，嗱，我话俾你听啊，我经验就话俾你听，只好简单嘅，两个男人一齐见到佢又同我一齐住，呢个见到送花旗，呢个仲要好嬲，你又撞烂佢嘅车，然后跟住赔10万俾佢，然后对住我，两个男人对住我，我唔知啊，其实你两个都中意我，我真系拣唔到啊，你哋两个都唔好揾我啦，咁几 at 点？佢三日后两个咪一齐嚟揾翻我？ 系都系 一样噶咋，男人都系贱格 ，OK。个亦都系讲紧，真系好老实，呢啲只系年青会发生，因为老嚟我自己都唔想有咁嘅发生，因为的而且确系好烦啊条数，而亦都唔系 win win。 后生嘅一种虚荣感，好似 Raymond 话斋，觉得啊个感觉。而家你谂翻转头啊，其实两个契弟我都唔系好中意，好老实。但系 我中意俾人争嗰种感觉啊， 冇错，因为后生有一个任性嘅女仔，我唔知道男仔有冇任性啊，会哎呀哎呀，真系唔知道。咁但系的而且确亦都唔想 say no to 对我咁好啊。但系我都要觉得女仔同男仔都好，都要真系讲到，当你去成熟去谂计嗰条数嘅时间，的而且确一脚踏两船，呢一个行为系真系唔着数， 系啊， 真嘅。 因为但我识一个朋友系佢嘅一脚踏两船系真系太厉害啦，就系咧， 我都识 女仔嚟嘅， 我识嗰个成四个老婆添，嗰、那个叫何生啊嘛， 大把呢啲。 我个 friend 就有女仔嚟嘅，佢同时有两条仔，嗰两条仔系好 friend 嘅。但是他的一腳踏兩船的形式是三條在一起咯， 即是 three pay three 神玩， 是啊， 我咁讲啲另外一样嘢玩 three 神咋，系另一个 enjoyment 嚟噶，你系啦，你去一第二个嘢咯， 好无辜，听唔明， 我听得明， 听明啊嘛， 咁呢个唔系呢个唔同 ，Ivan 呢个系大家都中意玩呢一样嘢讲紧，但系而家我讲大家都系一个正常。 系 正常情 谊 ，OK？ 正常 唔系啊，唔系啊，佢哋真系 relationship 嚟嘅。 我唔系，我相信你讲紧佢玩 threesome 啊嘛，咁嘅 relationship 啊，大佬， 系啊， 大家一齐三个喺度玩，咁点会唔系啫？咁但系我意思话嗰样已经系出去到一个比较唔正常嘅，嘅唔理性同唔正常嘅恋爱嘅态度。 系我同意嘅。 系，可不如咁讲，但系我哋而家系 subject to 讲紧正常人恋爱嘅态度 ，one to one 嘅 situation。应唔应该一脚踏两船系着唔着数过唔过瘾呢件事？ 唔系，因为系过唔过瘾啦。因为点解咧？头先所讲有阵时其实系两段正常嘅关系，只不过抉择期你就会出现呢个咁尴尬嘅情况。讲真句，虽然可能啲人话，诶，我系一个完咗到一个，但其实嗰段时间都系个暧暧昧昧嘅情况嚟嘅啫嘛。只不过系大家未 confirm， 即系个合同未签，但其实已经倾紧细节噶啦。咁啊，争在转唔转会咁解嘅啫。你球员嗰啲转会都系咁噶啦。咁喺呢个时间，你可以容许佢有几耐啊嘛？你讲紧， 其实我觉得都要有一样嘢系咩咧？即系如果正路讲翻啦，你话斋，我谂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啲你话斋一脚踏两船嘅时间，但系都好讲自己嗰个品行道德 handle 得舒唔舒服同靓唔靓。 因为你有 risk 噶，万一我真系决定我拣 A， 好啦，我原本嗰个分开咗，但系原来 B 嗰、那个，喂，佢系玩嘢嘅啫，中意争下嘅啫，佢真系失咗佢，喂，大佬，我冇翻，我搵翻个男仔啊！我有 risk 噶嘛，所以旧友嗰个东主咧系有着数嘅， 大把 做生不如做熟啊嘛，系咪先？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就系话，大家要明白爱情其实同商业行为，我中意 Ivan 所讲冇乜分别 嘅 啫， 一样条数都系咁计嘅啫， 系嘛？即系等于你问个打工嗰、那个，喂，而家有人有个 head hunt 过嚟揾我啦，咁系咪我好 immoral？ 即系我系好衰格咧？其实未必嘅，系嘛？ 同埋亦都睇你咩啦，我觉得你拍拖嘅时间，大家个对方个态度点对对方。譬如我同你一路拍拖嘅时间，我同你一路大家譬如毕业翻嚟好多啲啊吓，我大家一齐嘅时间，我都沟通得好好啊。我嘅高系啲咩嘢，我嘅人生嘅目标系咩嘢？大家走咗落去两三年后，大家翻到嚟香港做嘢，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其实大家都 feel 到啦，我同你可能个高争好远啊，而大家亦都好 understanding。就算咁样样一脚踏两船而再去分手，我觉得都系会，大家会系一个 ending 会系好靓，唔会好肉酸。因为你大家从来都有一个沟通，我会话俾你听我嘅心目中我需要嘅系乜嘢嘢，或者我高系咩咯。但如果你平时成日都你都系好唔诚恳，嗱唔诚恳去对待一个感情系好错啊。如果你从来都由第一步唔诚恳对待嘅感情，你系会做得一啲好核突嘅一脚踏两船，而令到个 ending 好核突嘅嘢出嚟。 系啦， 我觉得 其实。我覺得最大問題，一段愛情幾長幾短，你冇乜所謂嘅。但係最大鑊嘅就係 handle 得佢最拉尾個 ending 好核突。係 啦，你執得個尾靚唔靚 咯？最簡單嘅睇法就係，你分分鐘分手完之後，究竟可唔可能同嗰個人原本做翻朋友？ 而仲有好多，我想話俾你聽，大把啲女仔啊搶到翻嚟唔要添啊！ 得唔得？ 點樣得唔得？ 即係你 end 咗之後，大家係可以做到朋友嘅。真係做到朋友，唔係話喂，即係唔係講嗰句誒、即係臨尾通常㗎啦，分手信都係誒、我哋唔好咩啦，我哋做朋友啦，但係跟住就失咗蹤㗎嘛。你要呢啲直大話我哋唔講。 八九表現嘅年代，分手信啊， 分手信 啊，而家我 set 啦 ，OK fine 咁。咁但係咧問題咧就在於話，係咪真係會有啲情況係？你真 叫讲啊，空狠啊，做啊，郁敏啊，嗱呢啲就 系、是。你系可唔可以真系好靓嘅 ending 嗱？大家真系可以分咗手啦， 真的可以保持到做朋友先？ 呢个是很紧要。 得唔得先？呢个是风度问题嚟 嘅。我谂系得嘅，但我认为冇乜必要咯。 点解啊？我全部都做翻晒朋友喎。 做翻晒朋友，但系你即系嗰啲 friend， 你唔会再系 close friend 噶嘛？多数。 但系 我有嘅，我有呢咁嘅 close。我全部有噶，因为其实可能我同你有啲嘢倾到偈，但系大家嘅人生嘅高，譬如好啦，简单，你系一个结婚定唔结婚？你系一个中意生仔同唔生仔？其实系啲一个好大嘅高，我哋分手，但系唔代表我唔同你倾到偈咯。 系咁我同 埋呢个世界， 但我唔系好中意咁样。 有样嘢叫翻桌噶嘛， 就系好容易会翻桌嘅。 Because you're too young。 你讲真，你五年后可能你撞翻同一个人，你喺翻同一个唔同嘅 occasion， 突然间撞翻之后，又翻个 magic， 有个 sparkle 出嚟，你又翻他咗。 系啊， 跟住就可能真系会直情入去教堂结婚噶。 系啊， 咁点解一定要断晒佢咧？ 就唔想 翻。即系我想话翻俾有阵时啲网友听一样嘢，就系情况。 多个朋友冇死 嘅，好多时候你哋会觉得，诶、哎，我分咗手啦，我而家疗伤期啊，我忘记唔到之前个女朋友，我唔可以 start 一段感情。你要谂下，其实呢个未必系句号，可能系个分号嚟嘅啫。你去揾一个新嘅女仔咧，去尝试去进入一个新嘅恋情，其实可能系去学一啲你对爱情嘅技巧。将来你点样去即系同你即系点样同你真系嗰个太太相处嘅嘢嚟？ 你讲啱，好 main point 一样嘢。你知道我而家有阵时问翻我啲 ex 啊，好老老实实啦，一场朋友，我衰乜你讲？咁你话俾我听啊嘛， 衰靓女咯， 唔系啊，你话俾我听，等我下一段嘅感情嘅时间，我识得分啊。原来佢系你衰好衰脾气嘅，咁我自己知啊。其实可以做到朋友啊。 咁你 given 你会 aware 到呢个问题，同埋你会改啫。 咁哇！你唔改咪唔成功，你而家想成功啊嘛，大佬啊！ 我谂咗一镬，然后你同一件事再衰一镬，再衰一镬，你衰几多镬先？ 我谂十个唔好计男女，有七个人都系唔会检到自己衰乜，而下次会改。 咁就我想话俾你听，咁样唔好讲感情，做人都一定死梗。 我一定会嘅， 因为你一个人你唔检讨自己，你唔做 review 嘅话，一年一次生日其实可以庆祝咩？你应该做自己 review 啊！ 喺我身边嘅人都系七个唔会，三个会啦。 系啊，你要检讨下自己咁啊！咁你咪不断去问你啲 ex 究你自己衰边范咯，咁你咪会越嚟越成功咯喺你嘅恋爱嗰度。 通常我问完都系唔系我衰啊，系人哋衰，我好好啊，通常都系我叫人嘅。 佢空波松好大咯，好舒服，我游走得好舒服咯，咁样情况咯。 明白明白 ，OK。 咁啊，譬如话 Ivan 啊，咁啊，如果你话头先咁讲，你话喂同啲未必可以夹得翻做朋友啦，咁其实亦都可能对。 其实我当佢 friend 嘅，但系就唔会系好多 contact 嗰种咯。 即系变咗系一啲长期唔稳。 是啊， 但是仲是 friend， 是啊， 嗯，即是 Facebook 度 唔系 friend， 只不过变只不过 unfriend 咗， 唔系会 like 就唔会 comment，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 喂，咁但系问题，如果系咁嘅话，佢会知道晒所有嘅背景啊，目前你发生嘅情况啊，适当地佢可能会出嚟揾你噶、啊。 咁冇所谓噶。 咁你个， 但我唔会揾佢咯，总之我的原则就系、是， 你都唔会问翻佢之前自己衰乜，完全唔会。 佢衰唔关我事，多数 呢啲咪就系港男出事咯。 唔知啊，我同佢谂嘢近啲嘅，我谂嘢 呢啲咪就系男人出事咯。如果我听我啲 ex 话俾我听，如果佢问我衰咩，我真系好老实话俾佢听。 唔系咁，但系个事实系 咁，事实系佢衰，唔系我衰啊。 唔系个事实系我飞佢嘛。 系啊 ，exactly。 你飞佢唔代表系佢咩？ 飞人定成其实只不过系出手先定后出手后啊。 唔系，因为你等咗佢飞好你好耐啦。 讲真句，你踢波，我见到呢只脚飞埋嚟，梗系我踢你先，梗系唔会俾你踢啦。我唔会话俾球证听佢踢我，梗系踢咗你先。 咁但系我唔系因为知佢踢我，所以我踢佢嘛。 嗯啊，咁样阿 Raymond， 你又可以留翻留尾啦，做翻 summary 啦。 我 summary 咪就系即系同所有有心机听呢个节目嘅人讲对唔住，因为我唔知系第三次已经第四次我鼻又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塞到我讲唔到嘢，咁所以咧，希望我下礼拜做节目嘅时候， 好啊， 我唔会再鼻塞啊，对唔住咁多位，多谢大家收听嘅节目， 多谢晒搏击会， 同埋记住听 Anis 嘅。 恋上关系， 恋上关系， 多谢两位请我出嚟做嘉宾， 多谢晒 Ivan，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HKPeanut.com